北京时间15点整。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李卫是雍正皇帝藩邸时伺候书房的贴身小厮，放出去做官，一步步做到了封疆大吏，最是雍正另眼相看的人，却是生性豪迈不羁，做事果敢机敏。平范时一说，嬉笑道：“ 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，这会子想起来。”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，我和13爷一样的病，一路咳嗽的此起彼伏，怎么会有什么好气色给你瞧呢？告诉你个好信儿，你鸽子范时杰已经接了我的印，布衣调到四川当巡抚，好嘛，兄弟俩一文一武，舅子们加坟头大冒清气了。说的允祥也是一笑。当下范时义便交个差事，背细说了如何拿到汪景琦一杆子策动允提谋反的兵犯，又怎样奉旨到景陵捉拿蔡怀喜、钱运斗和乔引帝等人，及到京移交人犯牌票手续也都交代了。又说今儿因为雨差了道，前头还有200多里，虽说是京畿，近来民间官场对14爷的事谣言很多，也有传言江湖好汉要劫持大将军王雍山头扯旗造反的，请右介公多留心，就楼上这群人呐，就难说是个什么背景。因又详细的说了方才楼上贾赤方、曾静、甘凤池一杆子人的情形，足用了一顿饭的晨光才算交代完毕。允祥一直在旁静静地听，直到范时一说完方才嘘了一口气：哎，李卫啊，不要大意，忘了我路上跟你说的话吗？像这个姓贾的呼风唤雨都做得来，要是匪人我们怎么应付啊？ 主子再三叮嘱，一定要把乔引帝他们平安送京，死了、逃了、磕了、碰了，都是不好交代的。你不要马虎，人交给你都是你的干系。 十三爷，你只管放心，乔引帝虽说要紧，总比不过十四爷。江湖上的传言无非年羹尧坏事被拿，加上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琦到景陵联络十四爷，原是想着节制十四爷到青海，拥立起来竖起返回北京，如今阴谋已经网包漏蹄儿，谁能临时拉起一支队伍又劫了十四爷去占山为王啊？何况十四爷并没有起戒北京，他们劫一个女子好派什么用场？爷今晚尽情倒头好好睡一觉，护卫的事交给奴才，有半点闪失奴才也枉叫了鬼不缠了。说罢叫过范石一带的军将，一一布置区划官房，又送允祥和范石义到上房安歇了。掏出怀表看了看，虚实将近，那雨雾字烟缠雾扰的星星点点的丢落着。李卫因见楼上依旧酣酒高歌，众人猜拳行令十分热闹，抖得闪出了一个念头，想也去会一会这群的人。抬脚正要上楼，隐隐听到店铺外有人嘤嘤哭泣，像是女人生气，便住了脚，叫过一跑堂伙计问道：“你这店平常也是这么多人住店吗？这么热闹吗？”那跑堂的大伙计刚刚督率着众人收拾了范石义这批人用过的桌子，忙得满头是汗，听李卫问，忙陪笑道：“哎呀，回老爷您呐，这地狱啊平日不成，早年一到打这儿过那还要热闹呢。打从康熙爷修了马陵峪到靠山镇的驿道，又在居河上造桥，这边就不行了，谁肯绕几十里道再走沙河这边呢？”“那今晚怎么这么巧啊，你这边就这么热闹？”哎呀，这是天照应，居河桥冲毁了，南来北往的要去京师的要出门的还得走着大沙河。方才呀我们老板还说的，要在居河岸桥边修一处分店，老店还是不能丢，这是块风水宝地。”“你这店是百年老字号，据你看楼上这几位是什么来头？”“哎呀，这个说不好啊，反正来了都是小的的财神衣食父母。”李卫一笑：“呵呵，外头像是有人哭啊。”那伙计被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话问得有点迷茫，眯着眼回道：“是个要饭婆子，还有个十六七岁的一个毛头小伙，兴许是病了，没钱住店，老婆子抱着他哭呢，爷要嫌聒噪，小的就去撵了去。”说着便要开门出去，李卫手一丢：“慢，哪里不是行好激战呢，我瞧瞧看是怎么了。”说着拉开门出了店。此时已近子时时分，又阴着天，乍从亮处出来，李卫顿觉漆黑一团，只觉得潮湿的冷雾一样的雨浸透骨髓，半晌才定过神来，果见店对门沿街绑下黑乎乎蜷缩着两个人影，走近了才看清是个60岁上下的老婆婆坐在台阶上，怀中横握着一个小子，暗地里看不清面目，只那老婆子已是哭的声音嘶哑：“儿啊，你醒醒啊， 这是去了，娘怎么过活呀？ 老人家，李卫又近前一步，听了老婆子不管不顾哭得悲酸伤心，又说：老人家，他怎么了？老婆子这才抬起头来，咽着生气道： 这孩子昨儿个不小心被恶狗咬了一口，不知怎的就病成这样。我们不是穷人，到这里来是奔他爹来的，偏那个老不死的这个时候跟人家出去走镖，不知哪里撞尸去了，连这里的镖局子也给人砸了，他又病成这样，可叫我怎么办呢？ 老婆子说着便又要放声，李卫皱了皱眉，温声地说道：哎呀，这么着一味哭不是事儿啊，这样进店来，先暖和暖和身子，喝口水，再寻个郎中。李卫说着，不料那小伙子蝎子蛰了似的大叫一声： 水，我不要水，水，我好头疼啊！哎呀呀呀，吓死人了！把这个人给我打出去！ 疯狗病！李卫浑身一颤，急速地说道：哎呀，这耽误不得，快进店来，调制早了，兴许还有救。老婆子在暗中泪水盈盈地望着李卫： 你 别问这个了，我是叫花子出身。 好人呐， 这不是念经的时候，快进殿来。李卫说着便向老婆子怀中抱过那个小伙子，忙忙地过来，一边叫店伙去：近处有生药铺没有？这边架上药锅子，我开个方子抓药煎来就吃。老婆子跟在后头，口中只是喃喃念佛： 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地藏王菩萨，南无药王菩萨。 那伙计方在犹豫，恰后头霍英听见动静出来查看，喝道：混账，还不快去找死吧。李卫见霍英出来，一边安放沉迷不醒的病人，一边说：你叫霍英，我说方子你写，写完你去抓药，快预备纸。霍英忙应了一声，急切中找不到纸，摘下水牌提笔等着。便听李卫说道：防风，白纸，郁金香，治木鳖子，去油，穿山甲，炒穿山豆根儿，以上各一钱，金银花，山雌鱼，生乳香，川贝，杏仁去皮煎，以上各一钱五分，苏薄荷三分。说完便说：啊，快抓去，快煎，快服。待伙计和霍英忙不迭都去了，李卫方才松了一口气，对满脸泪痕睁在一旁的老婆子说：哎，你坐着歇歇，这个症候虽险，服下药去先护了心，再慢慢调治，再没个不痊愈的。 先生原来是个郎中，这也真算我儿命不该绝呀。 老婆子说完了双膝跪倒： 老婆子没法报答你的恩，只有给您立长生牌位，天天生佛烧香罢了，请赐下您老尊姓大名。 李卫一笑上前搀起老婆子：哈哈，我说过我是个叫花子出身，正牌子的叫花子都懂两手对付恶狗的法子，方才那药啊只是应急，这病时犯时好的，得两三年才调治得下来呀。老婆子正要说话， 一阵楼梯响，甘凤池在前，曾静跟在身后，还有五六个伙计打扮的人，一色青布对襟蜈蚣套扣衫，黑孝绸灯笼裤，薄底儿黑缎靴，脚步轻盈，一礼下来。李卫仔细搜寻那位假道士的时候，却不见影。因站在灯影下，装作查看那小伙的伤势，不住打量甘凤池。甘凤池似乎心事重重，苍白的面孔上，一对浓重的卧蚕眉紧紧蹙着。他30多岁年纪，穿着一件水色斧绸锋毛夹袍，连腰带也没系，没戴帽子，一条又粗又黑的长辫直垂到腰下，脚蹬一双黑缎面鹿皮快靴，显得又英武又洒脱，却是一脸笑容全无。跟在他身后的一个伙计一边走一边劝说：“ 师傅，他那不过是旁门左道，算不得真本事，您何必计较他呢？真是要寻他的事儿啊，回南京寻着生铁佛吃钵，怕逃了他的公道。再者说了，龙虎山楼真人是姓贾的师傅，和您也是至交，说一声，张真人免不了要治他的。” 甘凤池嘘了一口气， 这不是体面拳，也不是大事，不要说了。这个姓贾的也带有老桑的心，也该是一会同志，我是生他这个气，小节不拘，大事也不同心，不像话。 话还没说完呢，买药的霍英已经提着几包药进来，倾进药锅，顿时药香满室。甘凤池不在意的看了看李卫，又审视了一眼昏在地下的小伙子，问道：“ 你是郎中，他害了什么病啊？”“ 哈，他是给疯狗咬了。” 李卫咬着一口细白的牙笑道：“我用这个偏方给他救治一下，其实也算不得什么郎中太医。” 甘凤池是两江两浙有名的大侠，李卫在两江聂斯任上不知捉了他多少的门生，一直留心这位黑白两道上都趟得开的小孟尝，想不到竟在这燕山小镇中邂逅相逢。想到自己方才接的差事，心里对这群子人存定了戒心，便不肯多话。甘凤池却不走，死盯着李卫，半晌才咯咯笑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想不到李志台身居高位，居然还有一国之首，佩服佩服。今儿个可真是有点狭路相逢啊。” 李卫听得身上寒毛一炸，自己主持江南聂政任上，不知拿了多少甘凤池手下党徒，此人竟能到北京来寻自己的晦气。看那几个伙计也是一个个彪悍孔武，一身征劲，也都不像良善之辈。回头看看，几个军校也从殿后出来，李卫略觉放心，和甘凤池四目相对，良久才嘻的一笑：“ 哎呀，你大概喝贾世芳的马尿喝多了啊，要寻叫花子的事儿是吗？我并不认得你呀。”“ 哼哼，可我认得你，你在南通拿了我的徒弟胡世雄，连审都不审，也不申报朝廷，就那么一刀宰了。还有罗松，你追逼拷打，询问他营救胡世雄的主谋。你是不把我送进死牢，绝不罢休啊。你李卫是清官，这我知道，可你为什么总和我过不去呢？我一没犯王法，二没挖了你祖坟， 你几次扬言要掏了我的贼窝子，今儿个既遇着了，我就想问问明白。 李卫目不转睛的望着甘凤池，半晌扑的一笑， 哎呀，你说的都是有的，只是那是我的饭碗，有什么法子呢？你追到这里忒辛苦了的，要怎么着你说个章程。 我也不要你的命。 甘凤池铁青着脸阴郁地说， 无法非礼的事甘凤池从来不做，不过汪景琦是家父的结义兄弟，如今被朝廷拿了，是你压着他进京问罪的吧？我想见见，给他见见刑，顺便问问他的案子，我好到北京打点营救。李大人和我多年神交了，讨这点面子，总不至于叫我太难堪吧？ 李卫见汤药已经煎好，那老婆子怔怔地站着，似乎听得入神，便亲手接过药碗，搬起小伙子肩头，用羹匙撬开吐着白沫的嘴，一边小心地灌药，口中一边说， 我一点也不想让你难堪，你的兄弟里头帮我做事的也大有人在，我也当着是我的兄弟，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，咱们两个论份儿也是兄弟喽。既然都是兄弟，有话自然很好商量。 他口中絮絮叨叨，手中灌药，从容不迫，听得甘凤池又好气又好笑，一口截断了说， 我知道李大人浑厚鬼不缠，还有人叫您难缠鬼，不过我今儿个没工夫跟人嚼舌头，我要见一见汪景琦，这个面子给不给呀？ 李卫灌完了药，用手按按小伙子脑后和额头，满意的咂了咂嘴唇，直起身子，灯影下看去，他已经变得神气庄重，对那老婆子说， 不妨事了。 又转过身来对甘凤池说， 我当然买你的面子，昔日小孟尝，今世大锅蟹嘛。不过汪景琦实实在在不在这里，已经另外押送北京了，我李卫也是条汉子，跟你说明白，就是我押解，我也不敢违法让你们见面，将来他绑赴西市，你想见见送一席践行酒，我是成全你的。 说的真好，我是久仰你的大名，顽皮无赖，封疆大吏，所以多少有点不急，能不能容我放肆查看一下你带的人犯呢？ 这恐怕不成啊，这沙河也是王法管的，这群兵卒是朝廷的，就算我李卫没话，他们不肯答应，扫了你面子也不好，你一口一个知法守礼，这叫识时务，照我方才的话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将来李卫倚重你的地方多着呢，何必把饭做假生了呢？甘凤池咬着牙看着这位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的无赖巡抚，向前跨了一步， 我要是硬要看看呢， 哎，给你儿子灌一口热茶，看来我还得和这个甘大侠打打擂台呀。 李卫转向甘凤池， 我在这儿救人，你却想害我，你可真称得大侠二字啊，人要是自轻自贱，那可真比这疯狗病还难治啊。 说着

少许时间，便见那匕首被火煅烧了一样，变得殷红。哼哼，凭这点小伎俩，想弄倒我甘某人吗？他团了团已经被捏得核桃大小攥在手里那铁枝子，冒着青烟一滴滴坠落在潮湿的地下，发出嗤嗤的响声。甘凤池直到匕首在手中融化完，掏出手把开了开手，方轻松地笑道：李大人，你们不要惊讶，我这点子手段并不是想在你跟前卖弄。石头城八义兄弟，我这点子本事只能排到第六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不要和我动干戈，我们玉帛相见，让我见一见汪景琦，我抬脚就走人。楼前这一幕情景，早已有人禀报了院后的允祥和范十一，他们赶出来看时，正是霍英执匕首时。范十一原本要叫人拿甘凤池，但见他如此本领，李卫又近在身边，存了投鼠忌器的心，口张了几张又咽了下去。允祥在旁也是眉头紧蹙，许久才说：足下如此身手，出来为朝廷效力不好吗？为什么要和匪贼勾连呢？甘凤池回头看了看允祥，哼了一声：哼，尽忠尽义都是大道所在，我并不和朝廷作对，王景琦是我的朋友，我想见见也算不得犯王法。李卫脸色倏然一变，大喝了一声：哪有功夫和你磨牙，给我拿下！扎！霍英能十几个哥斯哈答应一声，立刻从桌后扑了上来。甘凤池的五个徒弟嗖的从个人腰间抽出一条软鞭，站定了方位护住甘凤池，瞬时间满屋都是黑雾一样的鞭影。霍英见攻不进去，举起一张桌子猛力砸了进去，指那鞭子捂得密不透风，噼里啪啦几声碎响，方桌未到甘凤池身边就已经被鞭力切成无数碎木块，纷纷落地。甘凤池黑然一笑，对李卫说：大人，这是你逼我，你没有假道士的妖术，大约难逃我的手啊，对不起，只好请你留下做人质，请出汪先生，我们说几句话，我自然撂开手，所有得罪处回江南后我负荆请罪。说着伸手便去抓李卫，忽然他觉得一个人用手轻轻拦住了，虽然力道不强，但运足了力气也摆脱不掉这只手。定睛看时，竟是那个老婆子抓住了自己的手臂。甘凤池大吃一惊，向后退了一步，惊讶地打量着这位讨吃乞丐似的老婆婆，颤声问道： 你是什么人？ 我是他妈。老婆子两眼昏花，颤巍巍的生气，指着平倒在春凳上的儿子说道：我儿子病成这样，得指望这个太医给看脉行方，你把他弄走了，我的儿子怎么办？再者说了，这个李大人也是我的恩人，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呐。 甘凤池上下审视着这个老太婆，穿一身靛青粗布衫，滚着一道兰花绣边儿，青灰布裤，脚下一双小脚缠青裹腿，也就三寸许长，虽说不上褴褛，上下都是泥浆，毫不出眼的一个乡间老婆婆。怎么也想不到 这么一个老女人竟有如许大的履历，稍一拽自己的手就伸不出去。甘凤池方宁思间，老婆子又说， 瞧我这薄面，撂开手，等我儿子病好，你和李大人有什么过节，你们自己去料理好吗？ 此刻允祥、范时义连李卫都看得目瞪口呆。甘凤池知道遇到了劲敌了，暗自运足的气，冷不丁的一个通臂猿摘果，呼的冲老太婆面门打去，只听砰的一声，那一拳着着实实的打在了老太婆鬓角上。甘凤池只觉得好像打在了一个生铁柱的镇庙石上，右手中指顿时痛彻骨髓。他是武术大家，在江南石头城八友中排名虽然第六，其实最爱闯荡江湖，四处以武会友，名声还在号称生铁佛的第一好手之上。这一拳志在必胜，运足了力气，竟然一下子打折了自己的一个中指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后退一步对徒弟们说，给我使劲用鞭子抽。徒弟们见师父一拳打不倒这个老婆子，原已是惊呆了，听师父一声招呼，五条软鞭墨龙似的几乎同时劈头向老太婆抽去，齐声叫道，招！ 甘凤池也会以众欺寡，好样的！ 老婆子冷叫了一声，伶伶叮叮挪动了一下小脚，毫不出奇的步伐，五条鞭子竟一齐落空。待第二鞭扬起，他突然纵身跃起，足有一人来高，就空中从容的打了个转身，双手一滑，五条鞭子竟被他捉到四条，轻轻落地，将手一抖一松，四个徒弟鞭子一齐脱手了，噔噔噔的后退几步才站定了马桩。老婆子冷笑着将四根鞭子总起来，用手提了着，那鞭子如细绒败絮纷纷断开落下。老婆子不屑的一闪， 还敢无礼吗？ 此刻前头亭里的老板伙计，后边的允祥、范时义、霍英，还有十几个军校都看得五神迷乱，如对梦寐。饶李卫见多识广，也呆坐在椅上瞠目不语。甘凤池面如死灰，他一直怔怔地观察着老太婆的身手，除了那一纵，动作都毫无出奇之处，怎么会两个回合就打败自己师徒六人呢？眼见再打只有更取羞辱。甘凤池摆手命徒弟们住手，平耐了一下自己的心火，抱拳一躬，领教，我甘凤池认栽了，请教老太太尊姓大名，我再练三年一定登门求教。老婆子俯身看了看小伙子，见小伙子已经睁开眼，放心的转过身对甘凤池说， 这也没什么好瞒你的，我是端木子玉家的。 端木世家？ 甘凤池身上一颤，武林中世传，南黄浦北端木，耳闻已久，却从来不在江湖中走动，也不曾遇到过，想不到偶然间在这个山野小店里竟撞到一处，想着不禁改容笑道， 原来是端木夫人，方才的话失敬的很了，我也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汪景琦是家父结义兄弟，这义气上 他如今身陷囹圄，想邀见一面，赠点盘缠。我也知道李大人是关中豪杰，必定不介意奉持鲁莽。老婆子笑道：“ 哈哈，哎呀，甘大侠我也久仰了，古道热肠，令人亲近。不过我可不敢当夫人两个字，我只是端木家一个奶妈妈，因为长得黑，都叫我黑嬷嬷。我在端木家服侍主子30年，放出来和老头子开了个镖局。这是我家少公子，因为一点小事和老爷闹别扭，私自出门，途中没有盘缠，又冻病了，被恶狗咬了一口。他吃我的奶子长大，就奔了我。我这是护送少公子回山东去的，路上他犯病犯得这样，亏得这位李大人救下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黑嬷嬷怎么见我的主母老爷呢？说着连连给李卫敦福。我知道您老是贵人，好歹救下我家公子，您用得着我时，水里火里只一句话，黑嬷嬷报答您的恩。李卫听着他们的话，左右权衡，已是得了主意，恬然一笑：“哈哈哈，哎呀，这不算什么，我是讨过7年饭的人，如今做了官，还长着个讨饭人的心。甘大侠，叫花子不打诳语，汪景琦真的不在我这里。”就是在这里，他是未审的金犯，别说是见外人，就是我也不能随便和他说话。像你这样是在江南称雄惯了，这京师玉辇之下不同石头城啊。我将来还要回南京，有许多倚重你处，我们不要为这事儿生分了，留作将来见面办事地步成吗？说罢一一到地。范时义见李卫对甘凤池如此谦逊诚挚，礼敬有加，又见允祥含笑一语不发站在身边，心中暗自诧异，刚要说话，允祥悄悄地拽了一下他的衣袖，便没言语。甘凤池起初以为李卫挖苦自己，脸涨得通红，听到后来方知李卫一片心的要接纳自己，蔚然一叹：“ 哎，甘某纵横江南20年，今日一会，方知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呐。往后端木家人遇我门徒，只需通报一声，自该退避三舍。李大人义气，甘某也不敢忘。再会了。” 他抱拳一躬，曾静和他的徒弟们随后脚步砸踏出殿，消失在黑暗之中。甘凤池一群人离殿而去，李卫一颗悬得老高的心才放了下来。他命人将端木公子抬到后院自己住的套房外间，褪下他的裤子，仔细查看伤情，只见大腿肘弯处两排牙印深入肌里，核桃大一块肉连衣粘在伤处，一条腿肿得水明发亮，靠伤口马掌大一块凸起，都是污渍烂青，血渍模糊。看那端木公子时，已醒得双眸圆睁，只咬牙忍着痛楚，似乎还不能畅快说话。李卫命人烧了一大盆青盐皂荚水，让黑嬷嬷用生白布蘸着，轻轻给端木清洗着伤处，自己在伤口周匝不停地擦抹着薄荷油，一边抹一边问：“端木公子，怎么称呼啊？你家世世代代武林领袖，一条狗怎么伤得了你呢？”不妨事，这个账口虽浅， 救治的还算及时，再不至于伤了你的性命去的。黑嬷嬷一边轻轻为他抹擦，噙着泪说：“这是我家三少爷，叫梁雍。世上没有哪条野狗能伤得了他，他犯了家法，不和喜欢上了刘训举老爷的女儿，老爷就放疯狗咬他，他逃的这条命，唉，真是神佛保佑啊。”李卫睁大了眼睛，世上有这么狠心的父亲？儿子喜欢上别人家的姑娘就行这样的家法？黑嬷嬷帮着李卫为端木梁雍包扎了伤腿，叹了一口气，坐在墙边的木屋子上，缓着生气说道：“我们家老爷什么都好，恤老怜贫，从不作践下人，就是义宗认死理儿。自永乐年间靖难兵起，端木家被永乐爷满门抄斩，只逃出一个太祖公，对皇天发下重誓，子孙里头有和官宦人家联姻的，定杀不饶。三百多年里头传了十一代，隐居在山东即墨，只是放佃作生产，暗地教读子孙学文学武，儿孙们谨遵着祖训，没有一个敢和官府世宦人家联姻的。”李卫笑了：“哈哈，这家规真定得格外，天下人都像你们端木家，那我的女儿嫁给谁呢？”黑嬷嬷拍手打掌叹道：“ 哎呀，可不是的嘛，我在端木家几十年，远的不说，梁雍的叔爷就是盂兰会上和一个晋香女子好上，那边是寻言道家，曾祖生生把他叔爷关押了三年呢，直到寻言道一家子回原籍卸任才放出来。他叔爷一气之下就出家当了和尚，哎，可也作怪，听祖上传下来的话，几个犯了家法私自在外和人相好的，不是爹娘就是伯叔，总有人病死，这条祖训也真成了端木家的家祭了。一听官家到府上拜望，除了家主，家里少爷姑娘都躲起来不敢见面呐。” 李卫又笑了：“哈哈，真有意思，梁雍又怎么敢犯这条祖训呢？”二人正一地一语攀话，躺在身旁的一直沉睡不醒的端木梁雍轻轻一动，口中喃喃地说：“ 没影，没影。” 他突然睁开了眼，灯下看去，目光已经变得很柔和，不像李卫刚见他时那样又白又亮的刺人了。梁雍怔怔的看着黑嬷嬷，又看了看李卫，问道：“ 我这是在哪儿啊？” 李卫笑道：“哈哈，你到鬼门关走了一遭，如今在阳世，这是劫数啊。你端木家法不和宦家交往，偏偏你就爱上了梅英，又是我救下了你，你的嬷嬷救下了我，我可是个不小的官呢，这是一笔算不清的账啊。 黑嬷嬷小心的替梁雍掩了掩背角，噙着泪花笑道：“哎呀，小祖宗，你要吓死老婆子！亏得这位李大人心好，也懂医道，不然你可怎么了啊？” 一头说便拭泪。李卫俯身摸了摸端木梁雍的额头：“ 穷人分善恶，官人也有三六九等啊，你们怎么就这么个混账家法呢？你爱的梅英是谁家的闺女啊？你的事我包揽了。” 端木梁雍在枕头上轻轻地摇头，苦笑着说：“ 这是我家300年的规矩了，谁也动不了。请教大人台府，不知该怎样称呼。”“ 啊，我叫李卫，是江南巡抚，虽是官面上的，江湖上有名叫花子李。人家帮我查族谱，也是永乐靖难败落下来的，还送了我个字叫右介。你这么年轻，叫我个右介叔吧。啊，不算玷污你端木世家吧？说说吧，你和哪家官宦女儿好上了？你爹和谁相好啊？这个罚我是坐定了。” 端木梁雍此刻神清气定，灯下显得十分安详，接过黑嬷嬷递过来的水呷了一口，舒缓地说道：“ 是即墨县陆陇齐大令的女儿，叫梅英。今年4月初8遇佛节，她去大悲寺进香，被几个恶少纠缠住了。我奉了爹的命去即墨运瓷器，撞上了这事儿，就出手救了她。我和梅英当时连句话也没说，送她回家我才知道是陆家小姐。这件事本来已经了结了，也是缘法凑巧。5月端阳，爹叫我去四眼泉取水，恰又碰到梅英和她妹妹去采桑，顶头见面，不得不说几句话。回去我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梅英的影子一直在我眼前晃。家里人慢慢看出来我心神恍惚，询问小厮才知道这个过节，爹就禁止我出门。”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，这回好。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